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，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。耶稣说，你们来看，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。这一天便与他同住，那时约有生正了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，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，和安德烈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对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，你来看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，就指着他说，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拿但业对耶稣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拿但业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第一章结束。此次录音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